講到食馬麥嚇，以前啲人覺得食馬麥係好苦好苦嘅，而家啲有錢佬啊專門揾啲麥食啊。美國有一種叫做五谷米，裏邊有麥嚇，有黑色嘅米、紅色嘅米、白色嘅米，有好多種溝溝埋埋，好蟹好蟹嘅。但我而家就係食嗰啲嘢。哦，你諗下，所以一切為心，好唔好？一切為心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哋唔好貪味。貪味咧就係去作孽咧，去殺生咧，真係咧係得不償失。再講啊，苦口是良藥，好食嘅嘢未必對健康好嘅。哦，對健康好嘅嘢未必係好食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要睇化啲，隨緣有乜嘢食乜嘢，唔好去為咗味而殺生去作孽啊！咁咧，二乘聖人咧明白呢個味即空，所以成呢個解脱味。解脱味係點樣咧？咁我又唔知喎，但可以想像得到嗱。如果你為一件事諗唔通咧，日夜喺度諗咧，你就憤怒重重。嗱，唉，唔好諗佢，理佢咁多，算啦。喺呢個時候你就開心啦。你試下，呢個就係解脱，現實嘅解脱，可以試噶，可以走慘噶，係咪？師傅鬧我，因為我好唔開心啊。先咧，師傅教我啫嘛，好開心，係咪？所以一切為心，哦，所以解脱味。阿罗汉咧就知道一切系空嘅，不执着，不执着有一个我，咁所以无我嘛，无我，所以佢就解脱咯。啊，我系苦本，有一个我咧就我、你、他啊，样样为咗我啊，就不只知有我，就不知有人，演变成点啊？人人为我，我为自己，苦啦。啊，咁如果我哋明白呢個味係假嘅，得到解脱，解脱點解啊？點解阿羅漢啊得到解脱咧？就係無我，無我就得到解脱。如果明白呢個味層係假嘅，成菩薩嘅法味啦，菩薩嘅法味。而家你哋享受緊係法味，係咪啊？享受緊呢啲係法味，但係咧你哋未必覺得好嘅。哎呀，坐得我咁辛苦，腰骨又痛，啊，凳又硬。實際你哋而家享受緊係法味，但係好慚愧，我冇好嘅法味供養你哋。唯一遺憾就係冇好嘅法味供養你哋。啊，咁但係咧，你哋應該要知道滿足係喺呢個末法時代咧，係有呢個真正嘅法味享受緊。哦。不是说听到人家说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，或者是令你呢是是非不分啊。这样我可以说呢，我这个人一无所长，但是我呢是只有一个正字，不正的东西我不说，哦，不可以制造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蛊惑人家，说的就是法，但是有时候未必动听的。你哋如果明白咧，哦，呢個係法味喎，咁你就有津津有味。如果你話，唉，唔知法師噏乜嘢喎，咁坐到我咁辛苦，咁你就苦啦，真係你就苦啦，坐得好苦啦。哦，咁菩薩咧就知道呢個味層係假嘅，所以咧佢就假戲假做，哦，響度演説法法，講道眾生就叫法味，啊。如果悟呢个未曾即中嘅话，就是法嘅无上妙味啦。若王若上菩萨明白呢个味就是即众性，因此咧佢就因呢个味咧而觉悟呢个法性，哦，觉悟呢个真义自性，所以登呢个菩萨位咁。咁嗱，呢度咧。守衛這段文呢是比較深一點，因此我就寫出來，寫個文出來作一些解釋。哦，第六段呢是明這個生色即眾性，啊，生而觸即是眾性。阿難 以上神招，以手摸头。原来呢很多佛弟子啊都是外道出家的，外道出家呢、很多外道呢就修这个苦行的、所谓苦行呢、就有阵时呢就觉得呢今世受尽苦呢来世就快乐啦，咁佢尽量磨住自己、有啲饿啦，唔食嘢啦，有啲呢俾火烧自己啦，有啲呢一条毛一条毛掹自己啦，咁好多无益嘅苦行。咁后来呢佢跟佛出咗家之后呢佢仲有呢种习气喎，所以佛呢就话嗱、你朝起身摸下自己个头，自己头光脱脱嘅，知道自己出咗家啦，既然出咗家呢你就唔好再做啲无益嘅事啦。所以呢佛话柯难啊，你时时响招根组用手摸头嘛，因为柯能已经出了家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又依照法制用手摸头、用手摸头的时候呢讲什么想到什么呢、手口摄意生莫犯，意是行者得道世，正念公事欲境空，无益之苦当然离。是说当你摸头的时候，我出了家了，我应该守我口，不要说坏话，修摄我的心不可以成入烹饪，我生呢就要持戒，不可以犯戒。这样做呢，我们这样修行呢就可以得到超出这个世间了。有些人呢虽然出了家，他还挂着我几个太太的，等于谁啊？等于仙陀罗能陀，是吧？佛呢叫他出了家、出了家他心心念念挂着我几个美丽的太太、所以呢他又想计了。佛呢出去乞食的时候或者出去做事的时候，他说佛啊，我看门口、我看门口，你们去吧。他目的是为什么呢？佛走了之后，他偷偷地走回家太见太太。咁佛咧就故意叫佢话：哦，你响屋企扫地咯，俾啲嘢佢做啊。咁佢又快快脆脆扫一扫，快快脆脆扫完就可以翻屋企嘛。点知佢扫完呢度，一阵风吹嚟又要扫过；扫完嗰度，一阵风吹嚟又要扫过。扫扫下佢嬲得滞，唔扫啦，抌低扫把走啦。点知咧走到半路咧，就遇着佛翻咗嚟。快啲匿埋喺第嗰棵树下后边啦！佛咧就用神通一照，咁啊照嗰棵树透明，透明咁嘅时候，能陀你走嚟呢度做咩？我嚟迎接你啊嘛！又跟住哦，迎接我好啊，同我翻嚟啦，又跟住翻。于是心心念念都系挂住佢太太嘅，冇办法集中修行，所以佛咧带佢入天堂啦。这个人都挺花心的，去到天堂呢见到很多美丽的天女，哇靓到不得了，我以为我太太靓，她还靓、我不要我太太，我要她了。去到有一个地方呢，很多天女都是同埋天子在那里跳舞啊游戏啊，其中有一班天女呢在那里黑眼瞓，她说她又问佛，她说为什么这班人在那里黑眼瞓，没有天子的。佛说你去问他吧。他说哦，我的天子啊，现在他的名字叫做仙陀罗能陀，现在跟佛出修行，出家修行，他将来呢修行有福呢，然后可以来这里做我的天子。阿能陀就说、啊、原来是这样、我一心修行了，我不挂住太太了，一心去找天女去。后来呢佛咧又跟佢去入地狱，入地狱度度都有好多人喺度受苦啊！净系嗰个诱惑嗰度人咧，嗰啲肉卒咧喺度瞓觉，喺度瞌眼瞓。佢问佛啦：，点解佢咁得闲？佛话你去问佢啦。佢点样话？佢话咧，我跟呢个人，跟呢个罪人啊！而家跟佛出家修行紧，等到佢有天福咧，就升天啦。天福享尽咧，就嚟呢度受苦啦。啊，结果点啊？你哋知噶啦。 做你都唔敢再諗住天女噶啦，係咪啊？一心修行噶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話正念觀事若境空啊，你就算諗到在家嘅呢個肉咧係有物質嘅肉，有男女嘅色肉哦。或者你貪求物質的享受啊，或者你貪求自己男女的色慾，你只要你摸一下你的頭啊，知道你已經出家，你提起正念的時候，你這個慾念就會空了。無益之苦當遠離，就是說以前做外道所修的苦行呢，你現在出了家，你不要再做了，要遠離。咁呢個咧就每日三摩祈頭嘅好處。咁而家法咧就問阿難：你每日都摸頭噶，用手摸頭噶。咁咧手就嗱，我哋而家呢個係手，以外勤接觸啊，呢度暖嘅，以外界接觸。呢個係觸層，呢個係能觸，能觸有知覺嘅，所觸冇知覺嘅，係咪啊？咁但係用手摸頭咧，手又有知覺，頭又有知覺，究竟呢個係能咧，亦係呢個係能咧？而家法就喺度變啦。嗱，意義雲何嚇？而家咧，而家個手同埋頭咧，同時都係生根，手係為觸層咧。头就是生根了，反过来说，手足头时呢，所足的是头呢，手就是生根了，生手是调转来的，头是足层，手是生根，或者是手是足层，头是生根，这样呢，头和手互相为根层，互相为能足所足，同时一个体，同时是生根，没办法显出哪些是能，哪些是所，这样呢就显这个足层根本不可得，明这个身。头手是同体的，同是生根，本无能所，能足所足，因此呢显这个足层根本不可得。欲各各有啊，则以阿难应有而生，各各有。你知道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知觉，冇话有两个知觉嘅。而家你阿难呢，用你个手，你阿难吓，用个手去摸呢个头，手同埋头都知道系喺度摸紧嘅。若果手同埋头都有知觉，手个知觉所摸嘅，手知道所摸嘅系头，头知道嚟摸佢嘅系手，头同埋手两个都系能足有知觉嘅生根，咁你阿难就变咗有两个生根啦。哦，应该有两个生。假使跟你話，係，如果話同時一體，只係有能足而冇所足嘅話，就等於一隻手冇孤掌能鳴，點可以成足呢？一定有兩樣嘢接觸先成為呢個足層。咁而家你個手又有知覺，又係能足，頭亦有知覺，亦係能足。有两个能足就两个生根，就冇个所足啊，冇所足，咁足呢就冇办法成立啦。若果话系两个体嘅啊，足遂为在，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，不应虚空而已成足，是故当知各足而生。虚无处所，呢度系名现生性空，即系空而内藏。如果话唔系一体嘅，头又知道手嚟捉，手亦知道头嚟捉，两个知觉唔系一体，而变成两体嘅话，头同埋手都有一个知觉嘅体， 如果是这样说，法话如果头和手各个都有一个知觉的话，那就成为两个体啦。就你可能呢头和手都有知，都是能足的生根的知觉。那这个能足的生根知觉啊，这个能生的知觉，若果有两个体，一个头是能知，一个手是能知，变成两个体，就变成这里变成两个体，就这个时候呢，那这个能足啊是在哪里呢？能足的足层在哪里呢？在位，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，在能，在这个能足的，若果说生根的知觉，如果说生根的知觉在这个能足的手，能摸的手，就不是在所摸的头了，非所不是在所摸的头了。若果在所摸的头，就不是在这个能摸的手。现在两个都有知觉，究竟哪个是能足，哪个是所足？不应该说虚空以你成足，因为虚空呢是没有知觉的。由此呢可以知道足层呢是内无所从，去无所自，各足而生。这个能知各足层这个各，同埋所被所足的足层，这个同埋这个生根，能即是说知觉这个觉，所足能知觉这个觉，同埋所足的层，同埋你这个生根，三个地方都没有一定的次数。那既然说能足所足同埋这个生都没有的，那当然是假的啦，当然是空的啦。空呢就是显这个空的二类状啦。即生而足，而虚虚妄，本非因然，非自然性。这个即生而足，而虚虚妄，是显因然生法，即假，是显空而来状。本非因然，非自然性，这两句呢就显因然生法，即中，是显空不空而来状。这个呢非因然就是空而来状，非自然呢就是不空而来状。咁即係话呢个足呢同埋能知呢个足嘅知觉呢，同埋呢个生根呢，两种都系假嘅。两种系假点样呀？性系真嘅，因为相妄性真，所以呢个足呢，足层呢同埋呢个生根呢都是二类状性。现在讲到二，第六讲到二和法是众性，阿能以上二中所言善恶无忌三性生成法层，这里比较深的二，这里是指二根，不是讲意识。二根的行相是很微细的，意识的行相是很粗显的。你喜不喜欢就是意识表现出来的。你二根是潜意识，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。二根 是现于法尘未落分别的时候，只是追忆既往或者安排未来，这个是二根的境界。意识呢就分别是非好丑，由这个好就贪，由这个丑就嗔，不明白是非好丑就是痴，这个是意识。意识是见惑八十八识，属于分别我执，初果能停，见到慧能停。二根呢是三界的思惑，总共有八十一品，每地有九品，三界有九地，九八十一品思惑，是任运而起，即是相续不断的，是属于乜嘢？属于驱生我执。二果初三果是梵田，四果阿罗汉果尽田。这个是二根和意识的分别，不要搞错了，二根和意识。那呢法尘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色声香味触外边的尘，五种有形象的尘境所落借的影子。譬如说我今晚看一出戏，好好看，看完之后没了，没出戏了，但是回去瞓在张床上就揽出这出戏的故事，这个是影子，是影子。由于我们属于外界所接触的物象所落借的影子，从在第八识的识田之中，就被我们的意根作为所现的景。虽然是这些种这些影子是没有实质的，但是能够被我们这个心所执为实有，令到我们生起这个心，甚至呢生起这个解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这些是什么。譬如一个问题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没办法答得出，你今晚回去想，这个问题就是法尘落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想通了。虽然是我讲这句话是没有一个物质实质，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你想通了，令到你产生一个智慧，能够明白，这个叫做法尘。生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色，身对足，意对什么？对法尘。对法尘这个意呢，未起分别是意根，一起分别就意识。咁三界众生呢，我们无论是身是心，都是依这个意根而去安立的。所以意根是为一切法，为一切生灭法的根本。这个意根的生灭是什么？不是很粗浅，而是好像这波浪的暗流一样。这个意根 的境界呢是很平静，外面看到很平静，里面有暗流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根的千流不息的意思。自从阿罗汉以幻，就是指众生从始至终呢，由这个生生死死，这里生那里死，那里死那里生，生死之间呢是没有间断的，因此法话以上意中。在意中用意现这个法尘产生什么结果呢？产生三种结果，善、恶、无忌三性。 所以呢我问三圣呢、所以我特别说唯识中所讲的三圣、不是问你这个三圣、唯识中所讲的三圣是三自性，这个三圣是善恶无忌三圣、这善恶无忌三圣是已经现这个法层之后所起的意识所作的意业，很多自解，知家就指很多自解，很多自解呢都说这个善恶无忌三性呢是属于这个法层所摄，但是许老法师说实际呢是由这个意根现这个法层，然后产生这个善恶无忌三性。